七位 CTO 纵论技术管理者核心能力。关于技术管理者的具体职责和能力要求，每个企业会给出自己的定义。同样的职位，由于企业文化的区别以及具体的业务和发展阶段不同，相应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。通常来说呢， CTO 这个岗位对技术管理者的能力要求是最全面的，基本可以覆盖技术管理者核心能力的各个方面。因此我们邀请了七位现任或曾任 CTO， 请他们根据自己工作中的体会总结 CTO 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。对比来看呢，非常有意思。 Atmaster 联合创始人兼 CTO 洪贝的看法是， CTO 首席技术官，这三个英文单词或五个汉字其实已经揭示了 CTO 所需要的核心能力。我自己总结起来呢，是五个士字。第一个是将士的士，也就是要会带兵。首席和官这两个词天然赋予了你带兵用兵的责任，所以了解每一个团队成员的特征，关心每一个小伙伴的成长，打造一支能战斗的团队，是对 CTO 最重要的要求。第二个是做事的事，除了带人， CTO 呢也需要身先士卒，迎难而上。如果 CTO 没有攻坚平事的能力，就愧对技术这个词了。第三个是视角的事， CTO 也要有行业洞察、市场思维、成本视角，只有多视角的观察自己所研发的产品、服务的用户、所处的市场环境，才能找到更匹配的技术解决方案，为员工、企业乃至社会创造价值。第四个是试错的事， CTO 要勇于试错，当然有错了也要勇于承担，勤于总结。如果 CTO 不敢试错，那团队成员就更不敢试错了。创新和成功是来自于无数次的试错。第五个呢是顺势的事，CTO 如果不能预判技术发展趋势，团队一定会面临无头苍蝇或者得过且过的窘境。同时 CTO 也需要学会顺势而为，借助各方的资源和力量，才能更好地带团队攻难关，聪明地试错。 CTO 就是这样一个需要会带人、能攻坚、有视野、愿试错、懂得顺势而为的岗位。杭州福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福强认为，CTO 的能力要求很多，但我觉得有几个能力属于核心能力。第一个是运营能力，当然了，因为 CTO 呢主要是 focus 在技术前缀下，所以他负责的是技术组织的运营，这包括日常、组织结构以及技术文化和营销等一系列软硬结合的运营方式。第二个呢是转成的能力， CTO 和产品技术部门的核心职责是支撑 CEO 和公司业务，所以要能够很好地理解 CTO 和 PR 部门的意图和规划，进而推动落地。第三个就是惜心的能力，爱财如命。什么时候 CTO 对人的重视略高于对技术的重视的时候， CTO 的格局就更上一层楼了。这是我的几点粗浅认识，仅供参考。有赞 CTO 崔玉松则表示， CTO 首先呢是一个 O 本身代表着一个管理职位，其次还有 owner 这层意思，他要很了解这家公司的业务，包括人才战略、市场战略、用户战略、增长战略等等，甚至呢必须参与这场战略的制定。技术说到底是为业务服务的，除非技术就是业务本身。在很多公司里，技术真的就成了实现其他部门需求的工具。我觉得这样做 CTO 肯定是不合格的。首先它不能影响战略，需求提出方会经过很多转化，如果不是基于战略去推导，整个过程会失真。第二个呢，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业务架构的能力，可能管理能力还次之。对于管理能力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团队的感知能力，因为一旦到了 CTO 这个级别，他已经脱离一线，很难再把一些细节还原。如果没有很细腻的感知能力，很多的决策会有偏差。如果他不是一个业务架构师，不是一个能给团队指明更好方向的人，他最终会沦成一个需求翻译器，产品经理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更多的只是负责保证产品的质量、开发的速度，最终被肢解成一个很琐碎的人。一旦团队上了一定的规模，团队就会从单纯的需求实现走向团队运营，而运营是需要方向的，业务架构就是一个基于运营和数据的一种综合的能力。总结一下吧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参与战略制定、战略实施和战略分解的能力，其次呢，就是业务架构的能力和对团队感知的能力，微观事物感知的能力。我们再来看看丁香园 CTO 范凯的总结。我觉得 CTO 需要具备如下五方面的素质。 第一个是技术视野良好，架构设计能力出色。CTO 要有良好的技术视野，不需要各种技术都样样精通，但是必须要有所涉猎，有所了解，对各种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、主流、非主流技术的应用场景要非常了解，知道在什么场景应用什么技术，公司业务发展到什么规模，应该预先做哪些技术储备。产品架构的设计呢，要有足够的弹性，既能够保证当前开发的高效率，又能够对未来产品架构的演进留出扩展的余地。第二个是动手能力要强，学习能力出色。CTO 并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写代码，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，自己可以随时动手参与第一线的编码工作。CTO 不能长期远离一线工作，自废武功，纸上谈兵，否则长此以往会对技术的判断产生严重的失误。另外呢， CTO 也应该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出色的人，毕竟 IT 行业的技术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，如果没有快速学习能力是没有资格做好 CTO 的。第三个呢，是管理研发团队过硬，能建立团队研发文化。 CTO 的责任是负责整个公司的产品实现，所以 CTO 要善于管理研发团队，掌控好研发工作进度，能够在规划好的时间内步步为营，好整以暇地完成公司产品的研发工作。此外， CTO 还要擅长培养研发梯队力量，建立研发团队内部具有向心力的开放性的交流学习型组织文化，让研发团队具备自我学习能力、自我培养能力、自我建设能力。这样的研发团队工作极度默契，战斗力极强，而且员工归属感很强，流失率很低。第四是具备良好的产品意识以及跨部门、跨背景的沟通能力。 CTO 不仅要懂技术，而且呢还要对互联网产品有良好的感觉，从产品的逻辑性、可实现角度提出产品改进和完善的总体性设想。因为产品经理或者业务人员设想的产品很可能是逻辑上不严密、存在实现矛盾的。此外呢， CTO 还需要极强的沟通能力，要能够和不同背景的人有良好的沟通能力，能够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来描述他不理解的专业问题。第五是敢于对 CEO 说不。只要不是技术出身的 CEO， 必然对研发是门外汉，很可能对产品也是门外汉。因此 CEO 不是每个想法都靠谱的， CTO 有责任站在更加专业的角度去帮助 CEO 纠正、推演、完善想法。一个不敢对 CEO 说不的 CTO， 这个公司肯定要走很长很长的弯路。易宝支付 CTO 陈斌则表示，在我看来， CTO 可以不写代码，但是这意味着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比如需要具备技术战略、体系建设、人才培养、企业文化、商业眼光、领导艺术等方面的素质。首先呢， CTO 是技术战略的主导者，在 CTO 的这些素质中，最基本的是要有技术战略，比如编程语言选 Java 还是其他的语言，有新技术出现的时候，及时的安排团队的人去学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当然 CTO 自己也要不断学习新的技术，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。其次是企业文化是非常有力的管理工具，企业文化很重要，但是在实践中经常会被忽略。CTO 也要管企业文化，不但要引导企业文化，而且要身体力行。其实企业文化呢，是一个能够帮你把整个企业的研发人员、氛围、管理过程组织起来的有效手段。最后是要打造良好的技术团队氛围，研发人员需要的是一位能够指导他们、了解他们的大哥。我在易宝经常会跟兄弟们抽抽烟聊一聊，有的时候也会写写代码，原因在于可以通过写代码去了解大家在想些什么。你作为技术领导者，必须进到那个氛围，了解一线员工在做什么，然后作为他们的代言人，代表技术团队跟公司管理层争取一些利益和福利，大家才会觉得哦，这是我们的带路人。携程首席科学家叶亚明的观点是，在我看来，合格的 CTO 有六大要素。要素一是技术问题的解决能力。技术领导者会面临很多技术问题，尤其业务发展了以后，过去的一些技术瓶颈都会变成问题，在这种情况下要具备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另外呢，你要指明方向，带领团队共同前进。要素二是具备强烈还债意识。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会遇到技术债，当业务发展到某个阶段时一定会爆发。有技术债怎么办呢？ 除了能够发现债的存在，还要适时还债。作为技术领导，要有这种前瞻性。要素三是构建与 CEO 的良好伙伴关系。首先是要从业务负责人或 CEO 的角度去思考他提的需求是什么。其次是要会平衡产品需求，判断产品需求的优先级。第三是要提高交付满意度。第四是要有业务洞察力，要对业务有强烈的兴趣。如果你对业务非常有感觉，那么你跟 CEO 的交流就会上升一个层次。要素四是清晰的自我认识。你要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位置，周围的人跟你的平衡点在哪里，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在哪里。对自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非常重要。自我认识还不够，还要认识团队。团队整体技术水平是什么样的，团队的短板在哪里。有这样的意识，你就知道在哪个方面应该补强。要素五是团队人才建设。实践起来主要有四点。第一是招募培养接班人。第二是 CTO 自身的影响力。第三是自己的人格要经得起别人的挑剔，做到客观公正。第四是能创造优秀的团队文化。要素六是给工作注入新的东西。作为一个技术领导者，如果你经常为整个业务或者团队带来新的东西或思路，与公司授予你的权力相结合，那么推进起来会非常快。虽然自下而上的创新也可以成功，但是根据经验和中国互联网过去的发展，从上到下去推动改变会更快一些。最后我们来听听慈云科技创始人及 CEO、 京东终身荣誉技术顾问李大学的看法。一个好的 CTO 是能够把商业和技术结合起来，或者说是具有商业敏感性的 CTO。 我认为有三点。第一是 CTO 应该具备商业洞察能力。我比较喜欢看一些商业书籍来锻炼自己的商业分析能力、判断力、决策力，因为只有把技术和商业去结合的时候，它的价值才能呈现出来。第二是战略思维。很多 CTO 呢都是从技术人员做起来的，技术人员往往会想一个问题怎么做，他解决的是 how 的问题，但是在研究战略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更多研究的是 what 和 who 的问题，或者说我们更多的是看趋势、看未来。如果看得远，就可以反过来思考现在做的是不是对的。我们有时候呢太关注技术本身，没有站在战略角度考虑问题。第三是个人的影响力。这种影响力包括影响同事、影响下属，甚至影响 CEO。 当你有一定的影响力后，你会发现你能团结凝聚更多的人，那你做事情就比较容易。对于 CTO 来说，领导力的核心就是影响力。以上呢就是七位现任或曾任 CTO 总结的 CTO 的核心能力。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相通之处，也有一些独特的观点。或许可以这样理解，是否具备 CTO 们都非常看重的能力，决定了你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技术领导者，而是否具备部分 CTO 非常看重的能力，决定了你将成为一个什么风格的技术领导者。